因为尤其是周六的早晨啊，我相信可能开车会比较顺畅，所以这个 心情好一些， 哎，心情好一些。另外呢，一个就是路上不堵啊，所以大家可能很快就会到达单位，没关系，到达单位以后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可以不下车嘛？ 哎，你可以下载听听 FM。 哇，很多朋友都来了啊，庞连月、小易子， 还有 弟弟千仞， 还有这个对对对，以及静， 还有亚马， 这个叫善良周生是吧？ 哪儿呢？ 就能认出这个，就能认出 玉啊，玉生 啊，玉生啊，哎呦啊，天哪，好家伙，来，还有这个枕枕是吧？ 枕枕啊， 枕枕啊，好， 大家不要起奇怪名字， 我 不一定叫成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还是小枕头啊。 哎，不过这儿这个说了啊，小意思说，苗女神你在哪儿啊？苗女神，你是不是也在等双十一的收获呀？ 哎呀， 苗女神自己出去收获了。 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是王一吗？就是 收获去了。 最近对拆快递就箱子已经堵住家门了啊，现在正在找消防给他拆 了。哎，你说保不齐是不是把自己给发出去了？ 哎，有可能。 他就是快递本地了。 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个话题啊，咱们说一说这个，就是你这个人啊。这个 人跟人不一样啊！ 哎，你最省什么？你最费什么？比如说，我刚才我就想起了苗山。你说，如果你说苗山他最省什么，最费什么？ 苗山最省什么 啊？ 不知道，省鞋。 省鞋？ 为什么省鞋？ 为什么是 老不动 啊？ 哎，没事，就是在家就我又睡要睡觉了， 哎， 沙发上待着呢。 没有，所以我觉得他是怎么样哈？ 省什么？你这能说吗？ 这不要让苗山听到。就他最省男朋友，最费钱。 天哪，你这太扎心了吧？说的 不，最省感情，最费钱。 其实我觉得他费油饼儿，主要是费油啊。 不要让珊珊听到啊。好，今儿呢这个， 哎，对了，说到费油，你知道吗？ 哦， 真的，俄罗斯有几个人真的是费鞋。俄罗斯有个大桥 啊， 只让汽车过，不让行人过。后来有四个老爷们儿 啊， 坐了一个这个厢式小轿车，不是小轿车啊，就厢式那种，就是那种 汽车的壳， 金杯似的 啊， 一个壳 啊， 四个人扛着这壳，就在那个大桥高速路上走 啊， 就想混冲这个车的模样就过去了。走到一半，当然就被人保安发现了 啊， 保安也 交警。 是保安，保安，他上面是保安。 哦， 保安二话不说，你给我掉头，我也不管，也不，你掉头，把壳不能扔下，拖走，四个又顶着壳又回去了。 好吧， 说不愧是这个民族，真是什么都想得出来。 各位啊，今天早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话题，这个您的最费什么啊？最省什么？最费什么？ 对对 对， 对 啊！比如说你是这个像苗珊珊最费钱啊，这最省感情，他没有男朋友。 糊涂的旁观者说，哎，我媳妇儿说我呢，最省心最费饭 啊。好， 就是要吃， 最省心最费饭，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动物啊。 但是哎呦，那也比省饭费心强啊。 哎，也是 最操心 啊。 到时候省饭，这孩子经常这样。 对， 吃不吃啊？吃不吃？ 今天早上好多这个朋友啊，跟我们打招呼呢。大猫、万里菠萝、 一米阳光、 深蓝、 道道、 小花、红雁、YL、金龙、安宁喜乐君啊，还有 嫣然若 笑、 张 伟、大林。嚯，这么多早上起来， 沈导您好啊！ 哎呀呀呀呀， 跟新朋友似的呢。 对对对对， 对吧？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咱们今天早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地铁八号线将会提高早高峰的运力。 昨夜本市油价下跌， 还有卫健部门突查被曝光的五星级酒店，酒店的悲剧检测结果将会公示， 希望不是悲剧啊。学前教育深化改革意见发布，民办幼儿园不得单独或者打包上市。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好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好，先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八号线早高峰的北向南方向列车满载率已经超过了100%，而且车辆使用已经达到上限啊。为了满足沿线乘客出行，北京地铁已经考虑将八号线的南段列车调至北段使用，并且新编列车运行图，在早高峰时段呢增加发车频次，并将列车运行间隔由这个2分53秒缩短至 2分30秒 啊，那提高运力15.3%，尽力的缓解该段早高峰的客流压力。嗯，八号线啊， 真够辛苦的啊。再来关注昨天12点啊，本市这个昨夜12点，就是0点呗， 对， 是吧？本市油价迎来下跌，92号汽油零售价每升下跌0.4元 啊。 本轮调价周期的，你是没赶上，难受。 不是，我是昨天晚上11:30去加的油， 真的吗？真的， 真的，真的。我怎么这么衰呀、啊？而且加了个满油箱， 真是一个费钱省心眼的人呀、啊！来，我跟你说说啊，原油价格连续12个交易日这个收跌，创下了34年来最长的连跌啊！受原油价格高位回落影响呢，发改委调价窗口一直处于下调预期，且跌幅不断拉宽。昨夜这个零点呢，我国成品油市场下调窗口如期开启，这个本轮汽柴油下调幅度高达510.49啊，就是这每吨啊510元和每吨490元，折合这个升价为0.4和0.42元啊， 就每升啊这个下调了4毛和4.2毛。 嗯，哎，你知道刚才说那个扛着车厢上大桥那俄罗斯人 哦， 底下评论说了，这个百公里耗油4个馒头。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不少用户反映说，共享单车 OFO 小黄车退押金难，在申请退押金多天后仍未收到退回的款项。那记者询问了 OFO 方面押金是否可以退，对方回应称可以退，15个工作日可以收到。照此计算，用户最需要最长25天才可以收到退款。对于公司倒闭的传闻， OFO 创始人戴威称 OFO 不会倒闭，但其他都有可能。 这个话那就是被收购合并之类的， 收购合并转型等等的吧。反正我觉得 改做轮胎了， 因为最近也确实看到了一些相关的报道啊，所以造成了很多人现在也要开始去就退这个押金。反正我希望不管怎么样都要做好这些善后的工作啊。 一方面觉得他也不容易，但是呢这发展上起来一开始有点过于迅猛，到处看那个小黄车，其实有时候用不了那么多， 哎， 对吧？再来说说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有网友大 V 啊曝光这个超五星级酒店， 咱们一会儿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啊。哎， 卫健部门已经出手了， 估计检查了。 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你这歌听起来有点淡淡的忧伤。 哎，就是很配合今天早上的天气啊，哦、对不对？初冬的不一哎，现在不能叫初冬了， 应该是。 啊啊、哦，还算是初冬是吧？ 啊、 哦、啊，在这样一个初冬的阴郁的天气中， 哎呦，说说你省什么费什么、哎？ 听一点这样的小吉他，然后和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嗯、 说一说你最省什么，最费什么？ 对对对，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出行就得注意安全啊！ 嗯、怎么了？ 这不是钟爱贝都说了吗？光顾着发信息了。 嗯， 差点跟前车稳上， 这不行，这不行啊！发信息千万不能开着车发信息啊！ 对对对 对对，宁愿您不互动啊，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您受伤，真的或者受损失啊！ 可不嘛， 这也是真话啊！你要是真的觉得哟这话题我特感兴趣， 停边上， 你停边上打个双闪，然后话发完了再走啊。 嗯、 来看一看这个 Steven 辉说了啊，大帅王一周末快乐。我那什么好像什么都省 哟。 先说鞋吧，我是属于走路脚离地的那种。走路脚离地， 那不就是半仙儿吗？ 对呀、啊，您是飘着走吗？哦，说，是，我不是拖着走啊，我所以，我这个鞋底省得很。我明白，他就是那种走路脚，就是那个、 你 脚后跟 说料宅， 脚后跟不拖的那种啊，所以 不磨呗。 哎，鞋底省得很， 塌了、啊。 哎，一双鞋能穿六七年，你是陕西人吗？是鞋底省得很啊，说一双鞋能穿六七年，衣服也一样啊，我保持同一个体型20多年了， 哎呦， 所以衣服也是穿不坏。啊，都是过时就捐了，是吗？ 哟，这身材可以吧？ 保持20多年了，已经， 并不胖啊。虽然是 我觉得他不是个这个仙儿，就是个妖精。 我，你这还不如一开头说的呢。陈导说了，我省钱， 哦、 我不抽烟呀、 啊，哦， 不费钱，但我也费钱 啊。 我收藏电影模型。 哦， 这个还真是比较费钱，尤其原版的那个， 明白？ 又比较少。 哎呦，他是不是导？您是不是真是一导啊？你有什么电影作品吗？ 让大帅参加一下。 哎，这您先发过来，我们看看。我先看看你。 你还挑一挑？哎，你还抖起来了你？ 就是我先看看他之前的作品是不是？ 哎呦， 他你就一发过来， 你别叫大帅，你叫大咖得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沈导沈导，真的，你有什么作品你发过来，我们给您打打榜好不好？对吧？我们让听众朋友都去给您捧捧场。 一会儿拉过来不能说，我跟你说。 来， 亚马说，我也想想，我省啥呢？ 嗯， 费上，好像我真的费鞋，我的帆布鞋，我的靴子，哎呀，穿不了多久全坏了。 哦，帆布鞋都能穿坏，就是那种牛筋底的吧？ 帆布鞋哪有牛筋底的呀？就普通 帆布鞋， 橡胶底啊。 还有一种帆布鞋，不都是那种 牛筋底 的？就是老鞋、 啊、 老的那种回力什么的，是吧？ 哦、 都是吧？ 对对对对 对 对对 吧？啊，这好家伙啊，这有一不费， 今天干嘛去？ 有不费鞋的，有费鞋的。你看啊，若水就说了，我呢最省化妆品， 嗯、 哦，因为我不化妆。但我最费油，因为我不认路。 他不是不化妆 啊， 他说了他是不会化。 哦，他不会化妆， 不会化妆。 哦，不是不想化。 这您网上教学视频很多，就那个有。 你别别别，本来就够费油的了啊。 但女同胞还是得稍微会一点。但你网上你看那个了吗？ 嗯、 化不化妆？我天，俩人。 是的。 吓死人了。 网上经常有这种恐怖片。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卫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啊。大周末的，咱们聊一聊这个你最费什么，你最省什么。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18 要发了！1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热点消息啊。昨天我们的节目也播出了，11月14号网友花总发布的视频曝光了国内五星级酒店的卫生状况让人堪忧。那北京市的这个卫健部门突查4家在北京的涉事酒店。 对， 这位花总公布的视频名为《杯子的秘密》，通过在酒店客房的洗手间放置隐蔽的摄像头来拍摄客房服务人员的清洁工作，重点拍摄酒店杯子清洁过程。视频当中，14家酒店都存在用同一块抹布、顾客用过的脏浴巾等等擦拭杯子、洗手台、镜面等情况。其中呢，4家在北京分别是北京康莱德酒店、北京博悦酒店、北京颐和安曼酒店和北京王府半岛酒店。这4家真的都是极其不便宜啊！ 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已经分别对涉事的4家酒店进行了现场监督检查，并对各酒店客房内的咖啡杯、口杯和毛巾等顾客用品进行了现场采样。目前这些样品已被送往疾控中心的实验室，进一步进行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葡萄球菌等项目的检测啊。好家伙！ 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葡萄球在 还敢揪 他？ 市卫生监督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实验室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会向社会进行公示。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一定严格依法查处。该罚就得罚。 对，卫健部门呢还将约谈部分五星级酒店，强化其卫生责任意识和法律责任。那发挥酒店行业自律作用啊，规范行业行为。卫生监督机构呢将继续采取不定期、随机抽检的方式检测住宿场所的卫生质量，并将监督检测结果及时公示，对违法行为依法实施处罚。 此外呢，前天下午市旅游委公开发布关于对网络和媒体曝光北京4家酒店存在卫生问题初步处理的通报，要求涉事酒店迅速核实情况，全面自查，如果情况属实，要立即限期整改，切实落实自身主体管理责任。同时呢，市旅游委还请市卫生健康委迅速组织检查人员对涉事4家酒店进行了卫生监督现场检查。 其实昨天不是说了吗？有几家酒店，只有一家酒店说我们在查，还有几家酒店都说我们下班了啊，我们这个公关部明天集体回应，我们没有等等的这些回应。那截止到这个我们看到这篇新闻稿件的时候啊，这4家涉事酒店都分别做出了回应， 不一样了。 北京王府半岛酒店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具体这次事件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会在官方渠道发出回应。第二，北京康莱德酒店称，对于视频当中提及的现象深表歉意，已经采取行动并进行全面调查。北京博悦酒店表示说，未来将加强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还有就是北京颐和安曼酒店回应，调查之后会在官方微信及微博尽快的发布公告。对于这件事情呢，我首先我们说安监部门非常辛苦了啊，然后呢终于开始行动去检查他们啊，去处罚他们，那这个辛苦。但是我有几点啊，我想说 卫监部门 卫监部门啊，第一是现在这个时候去查他的结果，他会不会已经整改完了？就你查出来的结果，因为你看谁爆出网上爆出这新闻，要肯定我先打扫一遍的，对，所以这个结果啊，这个他是不是已经检查完了？ 最好时不时的来个抽查， 最好时不时的。刚才人家卫健部门也说了，会时不时进行抽查。好，这个这一定啊，要定时的去抽查， 对， 因为关系到大家的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我就想说，为什么像这样的事情会是由网友来曝光的呢？对吧？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像这样的网友曝光，其实也还要避免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他的这个曝光的影响力如此巨大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会不会有这些大号拿着这样的事情来，做一些不合法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要挟酒店。你要给我一件什么样的报酬， 就当他有这么大影响力的时候， 对 吧？ 所以 这个谁又来限制他的 这些方面是不是能够做好呢？当然我们说，如果虽然说啊，你这些酒店你干了这种事情被别人逮着把柄了啊，你这个属于活该倒霉，但是我们说不合法它就是不合法。所以啊，我觉得最好这种事情还是从官方的途径报道出来最好，对不对啊？ 这咱那天不说了，有那种神秘课，应该这个官方也组织他 组点神秘课， 对，就是让你做这个事儿啊， 官方的大 V 号你发不出来。 比如说，它是用于内部资料，并不作为公开发布。这就不一样了。 对 对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的话题。 大部分人要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 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几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 我觉得李白最费酒， 那人还出诗呢。 哎哈，来看看啊，这个大家最省什么，最费什么？ 看看这个一丈魔和魔草两口子。 哎呦呦呦，这在哎，我发现一丈魔都是每个周末会出现， 对 对吧？ 平时上班嘛。 哎呦，他还上班啊？ 嘿， 我一直认为他不上班，你知道吧？ 是吧？ 啊、 哦，马上就不上了。 哎，好， 一生气不干。 来来来， 我省饭 哦， 废话，不是，这不是我说他啊，他说的他自己废话 啊，废话是吧、 啊？对，不是我说 的。他是一位业余相声爱好者吧？应该 写 相声。 嗯， 哟，这不得了啊！ 罗草儿说了，早上好，我觉得我最费水 哦， 因为经常洗洗涮涮收拾屋子。 哎呦这还变相夸自己啊！哎、 我最省饭、啊， 那 光干活不吃饭，你说这多难得呀？ 你是为了减肥吧？ 他倒真不胖， 是吧？ 个儿还倍儿高。 哎呦好。再来看一下、啊， 好像比一丈魔高似的。 哦，你主要是你的心理印象，觉得他一定比一丈魔高。 我见过， 嗯，我知道 啊， 就你在你心里， 哦、 魔草儿是比一丈魔高的。嗯，来看看啊，还有， 反正都比你高点。 哎，大猫说了，怎么那么多朋友省鞋呀？ 啊， 我就特别费鞋。 怎么回事？ 我练长跑的，一双鞋也就半年左右就跑废了啊。但是我发现我省女朋友，有空全跑步了，哪有空交女朋友？ 找一跑步的呀。 对，大猫我还问你一句， 哦，不能， 你有钱不？你要有钱我给你推荐个女朋友苗山。 这你别给人瞎说 啊 开玩笑，苗山很好的姑娘啊， 需要钱但也不用太多啊。 对对对，就是双十一能就过得去就行。 我跟你说，这谁不来上班啊，真是一个倒霉的事儿，真的、谁不来就说谁。 来 XX2 说怎么参与，我们已经看到您了，您现在发文字我们就看见了啊。 对对，玉生说我又省钱又费钱、 哦、 省钱是我喜欢攒钱，费钱是攒到最后就看着什么东西想买。 那是对的， 买完之后又没钱重新攒。 钱的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花呀、 哎、 对不对？是啊，对吧？就像你这个，你把它攒在那儿，它没有任何幸福感啊，你花出去才有幸福感。 真不愧是个花花公子啊。 哎呀，你才花花公子。接广告。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点儿背，车位撞了个凹坑。 别着急，找顶好啊，不伤原车漆，顶顶就好。 真有那么神吗？上漆的坑能修吗？ 能，而且保证喷漆不刮腻子，电台客户打85折。顶好汽车凹陷修复，400-106-1158。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0%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您好，我是王一。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最赏什么，最费什么啊？又要看一下大家五花八门。刚才中外宝贝说了啊，说谢谢两位主持人的提醒啊，我呢最省什么呢？我最省什么，最费什么不知道，但我媳妇儿绝对最费手机，一个月已经丢了仨手机了， 哎， 都是新的呀。我觉得 啊， 像你媳妇儿这个性格呢，和这个马虎劲儿呢， 别腰上吧。 对，给他买一个，就是那种 对 那个 挎 腰上带， 但是也麻烦， 皮盒的啊，那个怎么 拿出来之后就撂哪又不知道了 啊？ 最好那手机上能带个绳儿， 挂个链儿， 对， 就挂个链子给他挂脖子上那种 的。对、 啊，而且你要掌握锁，就是没有你他摘不下来。哎， 哇，这个。哎呦， 好家伙！ 哎，静静给咱出题了啊！ 啊，什么题？ 最省钱 哦， 最废话， 最省钱。 猜猜我是干什么的？ 最省钱，最废话。 他说最废废话 啊，最废废话。哎呀，你是干播音主持老师吧？你是？然后，最省钱， 播音主持老师为啥省钱？ 不是没有啊， 学生都送。 没有，他刚才主要是他发来了什么最废废话。就听起来让我跟让我练那个绕口令似的啊！ 哦， 最省钱最废话，我觉得他是不是 销售、 客服 啊？有可能， 不可能 老得说：“哎，您好，您有什么什么 啊？”然后一天到晚干活也出不去。 好，稍后您对我的工作做出评价。 我不知道那个，哎，现在不了。我现在发现这些年客服行业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原来是先生稍后呢请您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然后呢一会儿电话说满意请按一，不满意请按二等等。 对对对对对、 啊、但是他们现在是这样说， 嗯嗯， 他们说哦先生一会儿呢请您按一，然后对我的服务做一下评价。 对， 都是 带有诱导的。 哎，他们就都是这样，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过两天机器换了， 好， 不满意请按一，满意请按二。 再来看一下，臂力千仞说了啊，我最省电脑，资深图拉丁巴的垃圾佬，然后呢电脑都是买的二手零件组装。 哎呦， 哎，这个我以前也干过，就是自己组装， 靠着 叫 DIY 啊， 呦呦，就传电脑呗，说这么洋 气，不不不 do it yourself。 哎，这个 你刚才说什么？ 哎，我难以再重复一遍。没有，这个其实喜欢电脑的朋友一定都会有这个瘾 爱好， 自己攒一台电脑出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就像一个这买了一个小拼图游戏一样啊， 而且可心。 嗯，对 吧，他是说我愿意这个大点那个小点的。 哎，好，最费心的是孩子啊，就家里俩孩子，大的三岁，小的刚满月。 哎呦，我正是累。 对， 张金龙说省睡眠费时间呢。 哦， 上班加班照顾老人孩子媳妇儿，时间老是不够用，睡眠严重不足，五点半自然醒。 嗯， 哟，您可太辛苦了， 真的是。 是不是组织家里人一块儿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还有一位朋友啊，叫外公长 W 就说了，我现在啊是最费眼泪，因为昨天晚上被分手了， 呦呦呦， 经历了背叛。我不知道你是，哎，我不知道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啊，就是 女士吧，是吧？ 我不知道是男士还是女士啊，所以但凡所有的背叛，其实你都没有值得什么惋惜的，你只是在止损而已啊。所以一会儿我送首歌给你，好吧？你要这样想，真的啊，一个能背叛你的，就说明这个人他是不值得你拥有的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啊，你想说什么？ 那你待会儿再念吧，我也没念出来。 哦，你说一下。 张伟说周末带儿子上课， 啊， 天天上学路上听你们节目。儿子说了，最省的是运动 啊， 最费可就多了，书啊、本啊、时间呢、衣服啊、铅笔、橡皮都费一堆。 哎呦，好， 哎，不是你这个宝贝儿成长可不能离开运动啊。 是啊， 对， 这宝贝儿这就明显的提出来了抗议呀，啊。 对， 爸爸，你这是光让我学习不让我运动啊。 下次这个您开着车呀，让娃。 哎， 在后 面跑，哎， 再也不听咱俩节目了。 对，宝宝说：“爸爸，我能重发一遍吗？” 这俩叔叔有病。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您最省什么，最费什么。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11月15日至18日， 世界童话名著《小王子》改编同名音乐剧梦幻登场，开创全龄观剧新纪元。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冬奥纪念邮票雪上运动首发了、啊、 这是由北京冬奥组委会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发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邮票昨天首发、同时呢，北京首家这个麋鹿临时邮局在大兴南海子正式开业。 这次发行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雪上运动纪念邮票一共一套是四枚，分别表现了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和自由式滑雪四个雪上运动项目。那雪上运动邮票发布的同时，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还推出了首日封纪念封、邮折、邮册等系列邮品在各邮政网点销售，部分商品还可以在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官方网店和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零售店购买。 这个麋鹿呢是咱们国家特有的物种、俗称叫四不像。姜子牙骑的那个。日前呢，麋鹿也正式参与了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吉祥物征集活动。为了更好弘扬奥运精神，传播麋鹿文化，北京邮政正式在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馆成立北京首家麋鹿临时邮局。临时邮局的营业时间呢，9点到12点。昨天上午呢，麋鹿临时邮局正式开办首日封原地实际业务，加盖临时邮局的日戳和纪念戳啊，可以寄往全国各地。这种临时邮局难得呀。 对，前一段时间因为跟大兴那边做了很多的活动，都是跟麋鹿有关的，也了解了很多麋鹿的知识啊。其实这麋鹿真的特别珍贵，它原来就在北京大兴的南海子有。 对。 而后来八国联军进来以后啊，遭到了很多的这个立了很多的节吧，最终又终于回归到它的家乡啊。 对， 所以麋鹿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麋鹿的英文的叫麋鹿 deer。 真的假的？ 真的。 不是，他英文名字叫 David Deer， 就是另外他，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中学课本上写的麋鹿 deer。 不，这个还真是 真的真的真的。 那我跟你说啊，因为我前两天我刚去听了那个。 改名了吗？ 是这样，因为他当时被一个英国的公爵给就是给带回去保存下来了这个物种、所以当时他有一个英文名字就叫什么 David Deer， 好像也不叫什么 Deer， 他管他叫 David， 就是因为以这个人的名字就给命名了、他绝对不是麋鹿 Deer， 反正是啊、 是吗？ 对对，所以一会儿查一下、跟大家说一下。 不，有好几种叫法 啊， 麋鹿 David Deer 是吧 ？David Deer， 对， 好，接下来时间哦， 凭什么要叫 David 不叫 Lily 啊？好，不叫这个了、 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但是对其他方面有一个特逗的 哦，你先说。 有一个人忘了带硬币， 哎呀，好，这是足球场，这个 裁判， 体育场上的奇闻异事、啊。 对，忘带硬币，英国一个足球裁判被禁赛3周。一般大家听说禁赛都是球员，是吧？这裁判怎么回事呢？英国这足球裁判，这个裁判叫 David 啊 ，David 啊 ，David 麦克纳马拉，禁赛3周的处罚、因为他执哨一场比赛时忘了带硬币了，让参赛两队的队长啊，我没硬币嘛，没关系，你们有手啊，咱们石头剪子布，决定哪一方开球。 这个你得去找范伟啊，要他那个叫什么终端解决仪， 分歧终端解决机 啊，好像是啊。这个其实为什么是要带硬币呢？因为一般比如说在球场上以后开球，你选哪个方向，你是从哪方先往哪方攻，可能队长要去做一个选择， 正反面 抛硬币。那好家伙啊，事发在10月26号的一场比赛当中，英格兰足协确认啊，这个麦克纳马拉承认没有本着符合比赛最大利益的原则行事，受到了来自这个英国足协的21天禁赛的处罚啊。 这起码说明另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全世界都会玩石头剪子布。 对吧？这个倒是，我想知道他们叫 他们怎么唱这歌谣是吧？就是什么喊口号？你们那有锅水锤吗？ 没有锅水锤， 我们还有锅水锤。也是跟石头剪子不一样，我们也不叫石头剪子，我们叫脆丁壳。 我们就叫石头剪刀布。 我们叫脆丁壳 是吧？ 丁壳。 好吧，接下来时间还有再关注几项这个 正经的 比赛啊，正经的比赛。 对， 11月16号，徐嘉余、汪顺和吕之豪在国际泳联游泳世界杯新加坡站第二天的比赛当中，再次以明显优势宣告胜利。 嗯， 我又获得了3金啊！ 前两天那个被日本运动员围攻的那中国运动员 啊，就是吕之豪， 对。他说可能是觉得一共7个道吧，是吧？还是说8条道？反正就他一人是中国，剩下全是日本运动员。 好，对对对，就是 这压力得多大。 来，接下来时间送给我们的刚才那位朋友 一首歌， 一首歌吧。 对对对，开心起来啊 啊 啊， 开心的，这个 还这背叛的人都一边去了，还不得开心啊？烧了高香了。 哎呦，好，那我这。我就本来给他找了一首歌， 叫什么？叫什么？ 来生缘。 这辈子就，跟他不见了是吧？ 我觉得啊，那我给他 发现爱，那不是吗？ 发现爱吧， 对吧？ 希望你发现新的爱， 真爱。 烦恼，你要了解，并不是你追的我想逃，害怕自己会在一成不变之中绕。我曾以为自己能把一切都抛弃的，想起当时也许不能明白你的好，让自己随着一种感觉飘。生命之中总有一段时光在寻找，到最后发现你才是我最想要。 正好给出主意的呢， 哎，什么？ 赵磊说了 啊， 哎呀，那裁判你怎么这么逗啊？ 啊， 你不用石头剪子布啊？ 哦，那怎么办呢？ 你扔鞋不就完了吗？ 往谁脸上扔？他是说的这扔鞋，可能指的是比如说鞋头跟鞋尖啊，指向哪个方向？ 对， 一看这哥们儿经常踢野球，我跟你讲。 哦，就地解决了， 哎、 是吧？ 好，再来看一下啊，李佳宁说，我又来了，儿科大夫的我省衣服啊， 啊 对。人家上班穿一身白大褂啊、 哦、还是发的 啊，就看这我费嗓子费脑子啊， 那肯定的 对吧，这个费嗓子是一天重复的话不知道说多少回，给成人看病叮嘱一两次就行了，儿科不行啊，爸爸一次妈妈一次，你以为你说明白了吧，哎，奶奶又进来了。 大夫啊，我再问一句啊， 说到费脑子，给孩子看病你得会讲故事哄孩子， 嗯， 天天编故事太费脑子了。有一回有个娃复查，我刚讲一半孩子就哭了，说阿姨这个我听过。哎呦，我觉得这个接枣 太难得了， 这我觉得是最佳互动啊。 对对，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我孩子将来生病了我得去找李医生看、 哦、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幽默的人，你 有耐心，而且 他特别幽默，什么爸爸一次、嗯、啊， 妈妈 讲一次， 奶奶又进来 了，刚讲明白奶奶进来了。 哎，网上我看过一视频，就一儿科大夫，那大夫长得高高大大的 哦， 然后他想给孩子打针，你知道他干嘛吗、他抽那纸巾啪啪啪啪啪往小孩脸上、 哦、对对对对对， 那孩子咯咯一乐，哎，扎完了这针， 对对，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哎、对 啊。当然我还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有一个爸爸要给一个女儿拔牙，他 爸爸拔牙， 哎，给他那个 拴根绳， 掉牙嘛，就小孩掉牙、 啊、 然后拴一根绳，然后拿手拿着跟小孩正聊着呢，然后啪一巴掌就是拍到他脑门，就这样啪一推他脑门，咔，牙掉下来了，然后那女孩满脸懵，你知道吗？ 她当然不知道怎么了， 还没反应过来，就牙已经掉了。结果我就看到啊， 有另外一个爸爸就模仿这个爸爸， 我的个妈呀，这个不一定都能成， 也是绑好了以后啪一巴掌儿子哭了牙没掉下来， 不是你那个巴掌那方向都不对，人是往后推， 人是往后推， 给嘴巴那是， 然后他啪就给儿子一嘴巴我说您这借机打儿子， 学没学好， 借机打儿子， 还把他绑上。 好，还有哪一些废的？ 哎呀，菜头妹妹的葱头， 嗯， 什么呀这是，省什么，我是个节俭的人，在合理使用的前提下都注意不要浪费，包括白天公共区域关灯，重复利用洗菜水之类，最费我就喜欢做个手工什么的。 哦， 这个出投资还是有一点的，你看一下， 做手工， 做的那个玻璃阳光房， 他这可不是一般的玩的手工， 对对对对，就做一个模型， 做那种微型的那种 景观， 微型景观啊，他做这种 花园栅栏也有，门有，窗有，灯有， 哎，真挺好的。 调着水桶， 哎，我觉得真挺好。就是人啊，一定要有一点小 爱 好。 哎呦，你看这个里边， 哦， 特别精致， 嗯， 用花房真好。 我去， 送大帅吧。 对，哎，对，我要。来，哎，还有刚才不是考我们那镜是吧？ 我让他发答案。 他职业到底是什么？我们语音 闹心。 还有一位听众人也在这猜着呢啊。 哦。 行空会说，我猜刚才那位省钱费废话的谜底应该是幼教老师或者是小学老师，不知对否？ 啊，对对，这个 也是挺废话。 对对 对, 对， 就是挺废那个 废话的， 废语言的啊。 是是是，这没用的话得说好几遍。 哎， 虽然你觉得没用，但是孩子们还是没听见 啊，老不听啊啊。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播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日起至12月23日，好戏连台。日本四季剧团首部海外授权，11月27日至12月2日，家庭音乐剧《想变成人的猫》，与孩子共赴魔幻之旅。 咱是不是先祝福一位？ 祝福哪位？ 周一国安吧。 哦， 我今天考试。 哦， 我一次通过。 哟，好，这个求好运，求好运啊！因为好多节目都，好多听众都把我们这就是节目呢当许愿池呢。嗯，但是哎，还挺好，我们这节目还挺灵啊， 一定能过。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听我们节目的人一定是那种心情，非常愉悦的， 嗯 啊，然后呢，你只要心情好，干什么都好啊，所以放心去考吧，国安啊，我在这里给你念个咒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你等有别有人把我带走了，快， 听着不像，听着你像嚼什么东西呢？ 开玩笑，这个一定会好运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来看一下这个一组资讯。国家电影局日前下发了国产电影复映暂行规定，对于复映影片时间、规模、程序都进行了规范。那新规定将于12月1日开始实行。这条规定一出，意味着电影产业又一个赚钱的捷径被堵住了。过去近10年，有不少复映影片进入市场，起初是一种颇有情怀的选择，比如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经过这个精心修复之后复映啊，真的是让不少人为之感动，也愿意为他买单。2012年的《泰坦尼克》号 3D 版案等等的啊，但是除了一代宗师 3D 总票房达到6000多万以外，其他影片大多是惨淡收场，好像是 因为后来这个一大波就什么大话西游、功夫 3D、甜蜜蜜都来了 啊， 但是最后就没安排好嘛， 嗯，对对对， 其实你做这事儿吧也无可厚非，但是按照程序好好宣传，其实还能有好的效果啊。再来看2018年腾讯视频播放总量超20亿的电视剧数量。为23个， 嗯， 扶摇如懿传播放量都超过100亿，我的天哪， 哦， 大家培养点比如做手工的爱好是吧，哎， 别老看电视剧啊。继2016年10月北京开唱之后，11月15日下午，张学友的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正式宣布，将于2018年的12月14日到16日重返北京啊，这个的确是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的， 对对对， 啊，另外罪犯就不要去了啊，嗯，啊不，我们强烈罪犯要去， 嗯，每次都能抓到， 对对对， 嗯，当然您要是主动自首是更好了啊。这个印度片《老爸102岁》， 嗯， 我的天哪，11月30日在咱们这儿就上映啊。 好， 影片呢通过讲述一位102岁的酷爸和他75岁的儿子之间的搞笑趣事， 哦， 对养儿防老这种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首学友的歌吧。 也是有事，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来看看大家最省什么最费什么吧，好不好？ 人生几步说，我最费茶叶和墨水。 哦， 喝茶抄抄写写练字啊。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个最 高雅， 这个好，啊，这个高雅啊。 省衣服， 哎， 一件衬衫穿好。 其实最重要的啊，也不是说它高雅或者怎么样，其实就是人家有一种心境，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就不错， 总之高兴也能干这件事，不高兴也能干这件事， 就像刚才那个做手工的那位，我们觉得这也好，对吧？来，真弟说了，我跟老婆在一起最省嘴皮子最费耳朵， 喂，他老拽你吗？ 他总是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完全插不上嘴。 可以， 真弟，你是压抑了多久？终于今天爆发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你就怎么说呢？你就烧高香吧啊！你要真插嘴，那就是另外一个场面了。 你有经验？ 哎，其实为什么？其实这特逗啊，因为还有好多女的啊，就是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完了以后说啊，现在我老公越来越不爱说话了，这越来越不爱跟我说话了，我觉得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他都一天不跟我 说 几句话 了 啊啊！你也不想想，你让他说了吗？ 没得着那功夫啊。 其实有很多男人都是这种的，本来想说，哎，后来一想， 哎，算了吧， 说出来这个话还不知道引发啥事，算了，不说了，好吧？ 对对对对，嫌麻烦。 哎，好，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 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探岳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真香警告，深秋11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10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王一。 哎，继续带着大家去旅行。 对对对， 心灵的旅行。 说说您省什么费什么。 哎，对，互动话题说一说这个啊。 对，我们来说一下最新的路况哈，需要注意一下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桥有事故。 嗯， 后车您得注意避让啊。这是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新发地桥啊，有事故。 好，大家注意啊，尤其是大周末早上，是不是您没看到车，然后哎呦呼， 心浮气躁 开溜了啊。再来看一下一位新朋友啊，水晶说了，哎，这个我看看我能看见我吗？我能看见啊，看见您了。他说我呢最费油，最省气，最省饭，每天开车70公里。我哎，他是什么职业啊？每天开车七十公里， 职业 费油省饭。但是嗯，职业司机，哎，他要不然就是那种定线路的司机，因为一般不会，比如说我要是个货车司机的话，我可能不会有这么精准的公里数，或者这么少的公里数， 哦、 应该就是比如说出租车不是公交司机， 有可能 是吧？可能， 那您好好吃点吧。 哎呦， 万一遇到那个抽风的乘客呢？ 啊、最近这个真的是也特别关注啊，这个在公交公共出行的工具上有好多发飙的人啊。不知道他们脑子是怎么想的。 大家呀，该保护司机保护自己。 对，该制止制止。 对， 因为这个不是说我坐在旁边就可以的了啊。 对。来看看这个小严说了，大帅，我说我省衣服你信吗？ 啊，省衣服。 一年365天全穿工服。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一年365天你都不穿啊。 那废皮肤。哦，都穿。哟大，您这太辛苦了。 哎、 这什么 一年365天都穿工服的是什么？那我觉得他 可能做工程之类的，是要求必须着装这样。 警察也不是也得穿工服吗？ 哦、 对吧？ 那叫 警服， 人家不叫工服。 对，工服那应该他是就是那种。 那是不是银行也是要求穿工服的？ 嗯，但是他说一年365天都穿，也就是说他平时休息的时间他都穿这个。 就是说那衣服平时休息也能穿？ 哎， 衣服还让从单位拿走？ 你干什么的呢？ 咱俩这干嘛的？ 哎，好。操着心呢，你知道？芝说了，早上好，最省的是高跟鞋。 哎， 2008年买的，现在还很好，因为穿的少啊。最费的是运动鞋，因为走路多，陪娃到处走。有娃了以后啊，可能有很多妈妈这 穿高跟鞋不方便追。 对， 我以前见过在商场 啊， 妈妈都不敢跑，因为商场地本来就滑。 对啊， 弯着腰。那个腿也弯着，别跑了，你给我站住，孩子！咚咚咚咚咚咚。 对啊，你要是穿着高跟鞋出来哄孩子， 对对 啊，那你这真的不是遛孩子，你要遛自己啊。好， 刘学春 啊，你说 最省电的同时又最费水 哦。 女儿从出生到现在2岁，所有衣服都是手洗。 哎呦， 那当然省电了 哦。 但是孩子洗衣服真的是要一遍一遍的漂洗啊， 哦， 所以费水啊。一个爱洗衣服的宝爸即将迎来二宝，将洗衣服进行到底。 他是个男的， 嗯，爱洗衣服。 哎呦，我们的微信听众群里，我就是微信听众里面啊，总有 卧虎藏龙， 卧虎藏龙总是藏着很多好爸爸啊。每次说出来之后，都能让大家这个羡慕嫉妒恨半天。我估计现在已经有媳妇儿开始， 你看看人家， 哎，你看看人家。或者是已经开始转发我们今天的收听链接，听一听，在这个时段啊，8:37的时候播出的这个段啊。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批评媳妇儿了。 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互动交流，说一说您最省什么，最费什么。 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Let's go, hey! 好，关注一下这个旅游方面的消息。故宫养心殿彩绘宝匣开箱，首秀百年秘密。 昨天呢，故宫养心殿正脊正中脊筒内啊、取出的彩绘宝匣被取出2个多月后呢，首次秀出了匣内的秘密。 匣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呀？ 换个音乐 啊，换个音乐，换个音乐，得换成什么呢？你来读啊， 经典一点啊。一般情况下呢，宝匣内会存放有5金元宝、5色宝石。5经、5色缎、5色线、5香、5药、5骨等祈福啊，这种辟邪的啊物品，这一次也不例外呀。 这一次，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宝匣内的经卷、金钱、金银铜铁锡5种元宝、5色宝石、5色缎、5色彩线、5香、5药和5骨经过修复进行展示，成为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的又一重要课题发现。下面节奏快了， 人家单院长是这味儿吗？你念的这个宝匣作为古建筑的镇宅之物，我这说点玄乎。 咱俩要是这条新闻播完一个 ， 好家伙， 这个放置在建筑正脊正中的脊筒内，脊筒正中位置也叫做龙门或者龙口，就是龙口粉丝的龙口。龙口中放置宝匣，不仅是古人天人合一、顺从天道、祈求上天护佑的心态折射，也是驱妖除魔、祈求入住平安、保佑建筑屹立不倒、避免火灾的象征。 哎，而且这宝匣还有等级之分 哦， 所以这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啊。再来说一下另外一条方面的消息啊，今年彩叶景观为何这样美呢？ 你就负责念这一句啊？ 对。 虽然从气象学意义上来说，北京已经入冬了，但是不少市民发现呢，今年的彩叶景观怎么这么漂亮呢？身边的绿地公园里，又音乐又变了，秋天的韵味比往常还要浓，这为什么今年的彩叶景观更美呢？答案或许要在细节中咱们找一找。 第一是叫做落叶还扫，就是先掉下来以后先不着急扫它，其实这种落叶它是本身就是一种装饰 景观的一部分。 好，第二个呢， 天工作美啊。 好，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赵世伟人家就说了，今年秋天的温度特别合适，晚上虽然气温低，但是没有零下的温度，白天这温度也够，这就有利于彩叶的形成和保持。 好，那这个总之在天地人和的这种情况之下呢，造就了今年北京秋季最美的这彩叶的观赏。 我看你下一条这个新闻怎么办？ 下一条说说泰国，我给你们配音萨瓦迪卡，前天开始中国游客到泰国可以免签啦啦啦， 就是不是是免签证费吧？ 可以免签了， 也可以免签了 啊！泰国政府发布公告说，此前从前天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行为期60天的免收落地签证费措施。 这不就免签证费？ 这免签证费啊，这不能叫对吧？ 对呀、这可不是免签。 对对对啊，至2019年1月13号结束。根据公告，在这一期间，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入境泰国办理有效期最长为15天的落地签证时，将不会被收取签证费。这好家伙，这新闻标题绝对误导啊！这个不是免签了啊，是免签证费。 而且当时咱不是说这签证费一直免到3月15号吗？就是说供暖吗？ 和供暖季重合了。 这个他现在发出的公告说是这个你实行为期60天的免收签证费措施，一直到1月13号，估计后面是不是还会续呀？啊， 对。这个空乘建议避免使用客机座椅后带， 啥意思？ 就是许多人知道飞机上可能打扫的并不彻底 哦。 英国的空乘人员建议说呢，乘客得尽量避免使用座椅后面那个袋，因为那个袋虽然被清理，但从未被清洁。 不是座椅后袋， 就是你前面那椅子背后不有个袋吗？里边揣着什么那个安全手册啊？ 明白。 清洁袋什么的 啊？我以为不要用那个清洁袋呢啊，它是不要用那个后袋是吧？ 装自己的很多东西。 哦，是，如果是食物， 因为那里边塞过很多脏东西。 哎，这个倒是啊， 真的 这个什么脚啊，什么这个袜子 脚倒是困难啊，脚怎么搁进去呢？ 就有的人那边写着吧，有的人把脚也放在上面，然后呢还有把糖果也扔上面啊，什么苹果糊啊、袜子、呕吐物等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去应用的时候，这是你就是往里边放点不入口的东西啊，还行啊。 巡逻到处走走，听歌听调声在那唱歌，忘了旋转还真的有点热，我头晕目眩真的好渴，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表情诡异，这面看我又在梦游，我从沙发掉落真的很久，小屁股趴在地上口水一直流，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Here we go。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爸爸找的壁虎，中郎中旁好心 加油，发现我适合在梦中的生活，闭上有着壁虎在漫步，四只脚的速度突然之间觉得实在是酷，在一栋旧的仓库，没有人的空屋，有只壁虎懒洋洋的在漫步，但它刺激蚊子的动作很迅速，像我们精准的舞步， 分不清是大虎还是梦游在跳舞，我们这支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乎乎，舌头一伸就抓住， 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是苦，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爸爸找的壁虎。 好，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唐小丽子啊，著名的旅游达人，还是跟我们说了啊，他说这个泰国免费落地签的这个免落地签费用的这个事儿啊，原来计划是3个月免费，但现在改了，又提前了。啊，所以到1月份了。 哎呀，这麻烦还是别去了。 这 乱七八糟的， 这个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当然他只是计划了啊，到时候再看看吧。 还有一位治愈就说了啊，是在这儿互动吗？是的啊，你这个头像太个性了啊，用的是支付宝的收费码啊。这好家伙，谁要不小心扫到了他还得给他付钱啊。 幸亏还得有一个确认。 好，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最省什么最费什么啊。 紫丁香说，哎呀，我最省的就是话，最费的就是心。 为什么呢？ 我老公与众不同啊，用陶瓷刀砍冰冻排骨， 哎， 刀坏了，蒸个馒头，锅坏了，天天浇花，花死了， 嗨， 回家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看手机不说话。哎呀，进入这种你说这是什么个期吧。对于这一切除了累心我已经无语了。哎，只要他不把房子给点了我就满足。 嚯，但是我发现啊，你老公你看他从他的做的这些事情来看的话， 他是想参与。 但是 他确定他是想参与？他这个 按理说陶瓷刀很快、啊、 不是，但是我觉得能看得出来他确实是想要参与、嗯、对吧，要不然那谁会这想偷懒的话拿刀去剁排骨啊蒸馒头啊，这可是费心， 蒸馒头挺费劲的， 对、嗯、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多鼓励和表扬他。 锅都烧坏了、 啊、不是，你 烧得好 没关系，说、哦哦、哎老公哎太感动了，你看虽然说锅烧坏了，但你这份爱我感受到了，你要我也给我蒸馒头呀，没事我再给你买个锅，你我就这越这个年纪越老啊越像小孩儿、哦、哎你得哄着他干、 哎、啊老夫再来一把， 哎好好，再看看火麒麟说了，嗯这个我呢上了当年上了六年班，公司管早点午饭，本人呢不抽烟不喝酒，省了多少呀，嗯，后来认识了我老婆，你这都哪都哪跟哪呀、啊、 不是，可能是不是认识了夫人之后就不能老在单位吃啦， 哦 就是 当年公司管早点所以特别省钱，是这意思吧， 早点午饭都在单位吃， 哦而且还哦明白了，他说公司啊又管早点又管午饭，而且他还不抽烟、嗯、不喝酒，所以省了很多钱， 对 哦，明白明白。后来认识了老婆，就开始捂脸了，就开始最费钱了，对不对？原来省的都不够花吧？ 发现我适合在梦中，唱得好。 哎， 唐长栗子也说了、嗯，我最省蔬菜。 哎呦， 我爱吃肉。 嗯，我看出来了， 最费护照页了。 哎。 旅行护照页总发愁页数不够， 你瞧瞧，你瞧瞧， 老出去，哎呦，这是显摆。 哎，小绝尘还说了提示啊，陶瓷刀不能砍和剁，只能切和削。哎呦， 哎呀， 又是一个好男人啊！ 懂懂懂，都懂。 哎，改天我们组织一个叫这个八七六好男人会啊。我认 是不是要当会长？ 我认会长啊！ 我反对。 好，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互动交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11818 11818 11818要发了！ 118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些奇闻异事啊、 嗯、 大家在坐飞机的时候经常去选座啊，说我要靠走廊的，对吧， 对对对、 这个我要靠窗户的啊，哎我发现这是 没听说爱坐中间的、啊、 这是有阶段的，就是原来年轻的时候啊都喜欢靠窗户，哎 没坐过，坐的少吗， 坐的少，然后呢包括也要看一看外面的风景， 照照相、 啊、哎这后来年纪大了喜欢靠走廊，因为老上厕所 而且靠走廊腿能伸开， 哎好，所以说这个飞机上遇到乘客要求换到靠窗户的座位怎么办呢， 嗯 哎有一名空乘人员别出心裁，人家怎么办呢，那地方没窗户，我给你手绘一装、哎、 画一个，一网友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段奇遇，按照他的说法呢，空乘人员询问乘客是否需要饮料的时候，他的邻座一男子脱口而出说给我换一靠窗的座位， 哦 空乘人员离开不久便回到男子身边，把一张纸贴到了男子座位这个旁边的机舱壁上， 哦 嗯， 等于说他原来那个位置虽然是靠近旁边，但是呢 没窗户， 没窗户啊， 大飞机可能， 对，当然这个网友没有说明他乘坐是哪家航空公司的客机啊，他发到推特上照片显示纸上不过寥寥数笔，黑色巨型框代表的是窗户，内部用蓝笔勾勒出两朵白云，好家伙，哎这挺不错啊， 云下面还画了几个曲线代表大海了、哎、 不少人称赞说空乘人员机智，有人在贴文下面还写到说获赠这么独特的风景他实在太幸运了，所以有的时候 这也是真是逼出来没办法， 对，不是在乎的是那个风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小举动它代表的是一种心情啊， 这那他什么心情啊，那个乘客 不是就是比如说你看啊，如果我要求一个给我要靠窗户，乘务员对不起您这个真的没有窗户，您看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窗户的、 哦、 真对不起， 那 他去解释半天，他可能听了以后那我刚才要的我坐里面干嘛呢、 啊、 哎，那人家乘务人员哎，给你画一张窗户，先生 没脾气， 对、嗯、你这个呢又好玩又好笑，而且你这事儿可能琢磨一路， 机智一点、啊， 飞机上的疲劳感也就消失了。 对你背面一看，别事儿多， 好、嗯、好，对吧？所以这就是叫人生的智慧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是、您呢最 省什么？ 最省什么？最叫最费什么啊？ 嗯。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 好，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 还有一考试的，我看 哎呦，阿库纳马塔塔是吧？啊，说我今天是旅游资格考试，祝我成功吧。 哦，旅游还需要资格？ 你过了，你不用去考了 啊？ 对，你不用去考了。 嗯，不错不错啊！ 哎， 加油、啊， 加油，加油，加油！ 对对对，咱看看，刚才我还看见一位 许秀岭说了啊，这个。两位主持人早上好，我最省的是水，我将洗衣水洗菜水每次都用桶收集起来用来冲马桶， 不错， 哎呀，特别环保的做法。最费的是燃气，每天一日三餐都在家坐着吃，既营养又健康，哎，您这个该费的费， 对对对对对， 对吧， 不算太费啊。 好， 青青说那她老公用那新锅还蒸，不蒸馒头蒸口气就得蒸， 好那目的就达到了， 对，还得买口锅。 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 娱乐七十二变。 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三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